回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各位晚安，今晚的光明顶陶杰、刘西良、王慧伦，今晚的话题叫做斩柴佬传奇。因为呢这个美国资深这个叫硬汉明星查理士布朗神以81岁高龄最近逝世。这个查理士布朗神呢这个盖棺论定呢都是一个影坛时代结束。 我想他整个年代的代表人物来的，差不多 70年代啦，应该这么 说。80年代开始借啦。为什么借呢？这个跟国际大气候有关。这个查理士 有关这个 绝对 有关政治。 慢慢听啦，不要说政治，不过整个文化。 好政治化喎，你而家讲嘢。 这个查理士布朗神呢就令到香港男人呢是一个很有自信。因为这样的岩蚕样满面横肉箭肉横生都做到明星呢，是令到呢每一个小男人对于前途生命都充满自信。那么好不幸呢，这一位丑男硬汉呢就81高龄逝世了。那他以前的一些电影呢，我想30岁五以下的人呢听都未听过了。十二金刚啊、龙虎榜啊、七侠盗头荡寇刺啊，这些这样的戏呢就是要上一代人才看过。 最劲抽的套应该是猛龙怪客，是吧？是吧？陶杰。 就我自己觉得呢，就查理士布朗神啲戏其实不是咁好睇。 为什么呢？ 金刚龙虎榜我嗰人睇喺睇东城同埋你舞台。 你要睇使唔使去嗰度睇呀？有鬼㗎嘛嗰度。 即係逃学去睇觉得好闷。反而后期呢，即係70年代佢嗰啲咩龙虎怪客咩龙虎双霸天啊，嗰架警匪嗰架就激啲。啊！当佢喺嗰集群戏里边，我觉得佢唔系咁出嘅。尤其十二金刚、龙虎榜讲啲第二次世界大战做背景嗰啲咧，佢不过系其中嘅一个陪衬品嘅啫。 系啊，我好记得，即系我补翻飞啊，为咗做节目，陶杰咁我咧就去补飞啊，补翻咩叫猛龙怪客。咁咧原来就讲佢，哇，大佬，即系佢原来一个差人吓，佢、太太咧就即系俾人杀咗。个女咧就呢个俾人强奸，咁于是咧佢就要报仇，哇！于是就好多动作啊、枪战啊，咁当然又呢又路咁啦。 啊，王慧伦，你睇嘢睇得多啊，啲记忆线啊重叠，好似就系咪差人，系建筑师， 建筑师嚟噶，唉，真系死火真系，面都冇埋，所以话我真系唔系好掂。 啊，呢套戏咧就另外有一个重相似嘅版本叫《大丈夫》，就系德斯丁何夫曼做嘅， 又系咁样啊， 又系咁嘅，不过嗰个好懦弱嘅男人，屋企咧俾成班英国嘅强度包围，于是最后啊，奋起攞把枪啊， 焗到爆嗰只， 焗到爆咧就奋起反击。不过咧，查理士布朗神咧做呢啲戏咧，喺嗰阵时做呢只丑男硬汉咧，几有市场。 点解咁激都得嘅吓？点解要咁？ 点解？因为 肌肉亢奋咯。 因为佢系20年代出生嘅人啦，咁啊喺嗰个时代出生嘅查咩即嘅呢啲咁嘅明星，好似新康纳利啊、史提夫麦昆啊、尤巴连纳都系经过一个即系个战乱啦。系嘛？好多其实系入边嗰啲欧洲嘅移民，好似柯德利吓， 佢自己都系移民，东欧移民。 系啊，东欧移民啦，呢啲一定系咧，即系讲到细个年轻嘅经历，就个个都苦过弟弟噶啦。我做矿工出身，去做到荷里活大明星，都系一个传奇人物。嗰时特别多呢啲啊，史提夫麦昆咧，呢啲又系烂仔出身啦，少年罪犯啦，呢、這个新康纳利咧，又系矿工揼石啦。 即一定要嗰只嗰种职业先。 点解？因为嗰阵时嘅电影潮流兴西部片，佢唔即系丑男嗰代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啊，刘世良，可能你即系尚系年轻啦， 读紧幼稚园啊。 我幼稚园，你睇过嗰阵时唔止系啊查理士布朗神嘅，有呢个李马荣啦、詹士高宾啦。 奇廉之士活啦， 啊，奇廉之士活都算丑样噶啦， 系啊， 即系詹士高宾净系李小龙嗰个徒弟啦，李小龙死嗰时候有份扶灵啦，最近都逝世啊，早应该早一两年前都死埋， 佢死咗好多，其实七侠荡寇志 系啊， 七个演员里边已经死咗四个啦嘛， 系咯， 史蒂夫麦昆死咗啦，尤伯连纳死咗啦，查理士布朗神死埋啦，仲有个叫做何斯堡何斯又死埋啦， 哦，嗰个系，咁而家死剩一个叫当奴修打男老硬硬。80几都是这一批的。 咁呢批特徵都係嗰種嘅喎，即係醜男兒亢奮，其實一種美國精神嘅展現嚟嘅喎， 即係嗰陣時咧興西部片，西部片粗礦型啊，專名啊，就係呢個專名就矮仔嚟嘅，拍戲要著高踭鞋。 但我發覺佢哋拍親戲咧都一個表情啫喎，一個表情嘅，冇其他表情喎，好怪嘅喎。 呢個叫做咧一隻賣相就走天下，你睇著咧。嗰陣時嘅荷里活片興興呢種男演員嘅時候咧，港產片一樣嘅，曹達華都有一個表情嘅，食一世嘅；關德興就一把聲食一世嘅， 或者瞪大隻眼， 瞪大隻眼食一世嘅， 冇其他表情嘅喎，好怪 嘅。冇啊！你咧嗰陣時嗰就係一個就係所謂小生詹士史超活加利格蘭啲老坑型，係嘛？五張幾嘢咧做小生咧？粤语片又是的，张活游、张英咪就系呢阵咯。 攞啲法语遮到个头咧，好开心。 但其实嗰阵阿查理士·布朗神年代嗰西部片咧，其实系好类型化、好格式化嘅。其实套套都差唔多嘅。 系啊， 嗱，你一定系有嗰啲逢车啦。小镇警长啦，可能是好，可能是坏的啦。 骑马 啦， 通常都 骑马喺夕阳底下的剪影啦、决斗啦、草原啦、通缉犯啦， 同埋一啲好美艳的女星着住呢个好低 低胸的 lace 啦，跟住最后尾俾阿查理士布朗神一手揈开嗰只咯， 或者一脚伸开咁， 全部都是即系你个类型咧一路，其实二十几年咧系冇变过嘅。西部片系 啊，刘世良，你始终是读社会学出身，怪得你。对呢方面觸覺好高啊！ 唔係你睇以前咧有個煙仔廣告咧，印好深印象啊，睇咗好多年噶嘛。其實就係嗰個西部嘅形象咧，嗰種影像啊，係咁多年嚟咧都係深入民心，喺美國都係，即係好多商品都係用呢種西部嘅元素嚟做促銷。 不過由於性別問題啦，即係冇最後一幕咧，就一腳伸走個女人嗰幕冇咗啦。 即係呢扎咁嘅陽光味咧，即係黃偉倫啲嗰一層冇錯啊！即係一個美國戰後啊。因为佢系靠呢个第二世界大战掟两粒原子弹之后一铺清袋兼打埋寒战咧，就冇输到。跟住佢系要迅速咧建立一个自我身份，喺荷里活嘅嗰个电影喺呢个阶段咧，系反映到佢建立自我身份嘅呢个成长期。咁啊，一定要咧即系强调呢个美国开拓精神、牛仔片啊，呢啲导演专福。演员尊荣啊，呢个叫做双孖尊孖尊转移，跟住先有呢啲查理士布朗神呢啲咁嘅岩蚕人。 但呢一代唔兴啲岩蚕人噶 咯。哦，呢个咧自从啊有一样嘢兴起咧，查理士布朗神就冇得捞啦， 即刻勾咯。 呢个叫做所谓附解，呢个一睇咧啊，真方达。一喺度做嗰啲健身室嘅廣告片， 陶傑又嚟料 啊！ 唔係啊，你抄翻歷史啊，真喎！咁查理士布朗神速謝喎， 速謝咁快， 你覺得係女權主義打謝牛？ 冇錯啊！即係呢個唔係直接，但係呢個係一個呢個大氣候嘅轉變。當你荷里活出現呢啲瑪麗史翠普啊，嚇真方達啊，嚇呢個或者呢個後來嘅呢個。这个桂尼帕德鲁啊，这种什么 Emma Thompson 啊，这种是思想型 知性 知性 型知性 intellectual 的女性的主角明星啊，查理士布朗神即刻就见光。 唔系啦，我一定会同你拗噶。唔系、啊，当时有史泰龙同埋 阿洛 斯华辛尼加啊。 哦，呢个另一站，呢个另一站，啲人话俾你听有咩分别咧？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刘世良、黄慧伦、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叫《斩柴佬传奇》，这个呢查理士布朗神矿工出身的丑汉，这个硬正的演员最近逝世，为什么他斩柴佬呢？他成日在很多拍广告和很多戏里面都以斩柴 一身 粗犷 形象， 肌肉啊、丑陋啊、丑直， 最紧要最紧要个执须啊，一谂都认得佢啊，真系， 同埋啲皮肤好似沙子咁 啊，系啊，真系。不过嗰阵时诶，呢个查理士布朗神咧，我最初认识佢咪七十年代娶个第二任老婆，鬼咁靓，毛毛得意啊！呢个叫做知路爱兰， 即系美女与野兽组合 系嘛？系啊，哇！即系我见到我咁丑样嘅男人， 通常草楼隔篱都系咁， 好多都系。 你喺茶餐厅见都系咁啦。 有冇睇《The Matrix Reloaded》？即系第二集《Matrix》嗰个意大利性感女星咧？ 系啊， 莫妮卡咧？ 系啊，有 个老公系法国最丑嘅小生。 通常咧，你去茶餐厅见都系噶，系嘛？啱啱咁啊？ 上帝 系 好公平嘅， 系咯？你头先讲紧陶杰，你头先讲紧话速谢，即系话诶。 佢點解會八十年代或者直頭借咗落去咧？你話係因為苦解運動啦， 個運氣唔好啦，當然啦，第二係老啦。 跟住你話苦解運動喎、啊，你話咁、我就 呢個， 你一貫就將個責任懟咗去呢、這個。 係啦，我就唔同你揀 女生上。 呢、這個冇因果關係， 八十年代都有 間出現， 同時間出現，證明呢個氣候唔同咗。女性嘅觀眾已經唔再中意睇查理士布朗神呢一隻， 即係一腳將呢個女士擁喺地下嗰啲就唔得啦。 即係張徹瑩嗰種一腳 陽光型啦。 咁至於後來嘅，即係呢啲西部片或者硬朗形象咧，都仲有嘅。 唔係，其實我覺得咧，西部片一路未死嘅，其實 嚇、精神不死， 個精神一路延續到而家嘅。因為我一路即係睇翻啲資料咧，其實西部片咧，今年咧啱啱八月咧有一部上映嘅，就叫 Open Range， 嚇、 就係一個大牧場、 嗯、 就係由呢個奇雲高士拿。 吓、啊，唔系 罗伯道华嗱，呢、這个组合好犀利。其实罗伯道华咧，其实就系查理士布朗神年代嘅演员嚟。 嗯， 奇云高士拿咧就系90年凭呢个与狼共舞咧，自己做导演、监制、主角，十二项提名攞奖嘅。其实 做作少少， 唔系啩？ 凡亲呢啲咧叫做 我睇到飙眼泪噶嘛？ 呢只叫为民造情啊！ 但係《與狼共舞》其實都係有西部片嘅元素喺裏面。嗱，你睇下《獵水牛》啦，《逢車》啦，跟住係嗰啲《紅番》啦。只不過咧，佢裏面嘅價值觀咧，其實就同《查理士·布朗神》年代係唔同嘅啦，已經。 冇錯。 嗱，你可以咁講，如果從政治角度去睇咧，《查理士·布朗神》嗰種咧就係共和黨價值觀，係強人、男人、陽光味。但是歧視呢個紅番嘅喎，其實 同埋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啦，冇黑人嘅喎，嗰啲戲 冇。 跟住到奇雲高士拿嘅西部片咧，就係、是、奇雲高士拿最尾變咗紅番嘅嘛，你記唔記得？ 變咗印第安人 啊，與狼共舞嗰陣時，跟住就同嗰、那個印第安女仔談戀愛。 呢啲咪社會唔同咗咯，人哋呢個資本主義社會自我調節啦， 係咪 更加寬容啦？ 又咁政治化喎， 自由啦。系咪讲平等啦、民人权开放咯，就梗系咁噶。 讲民主噶系嘛？ 唔通睇到而家都仲系嗰啲咩？吓、 啊？但系咁即系，所以其实头先阿刘世良讲嘅嘢都好啱，因为你回归咗啲咩苦解运动啊，跟住到讲平等自由呢啲咁嘅价值观，就系根本而家。 反省啦。 所以你再出嚟嘅西部片咧，就已经同六零年代、五零年代嘅西部片咧，就好大分别。 唔同咗噶啦，转咗型噶啦呢啲。 但佢有啲即系嗰个精神啊。其实到今时今日仲系延续喺里边。 哦，呢、這个咧就系佢换咗个场景。 系啦，即系嗱，佢一啲所谓政治不正确嘅嘢咧，就抹走佢啦。即系你去到奇云高士拿而家，但系咧佢譬如嗰种男人嘅形象，你睇奇云高士拿都系嘅，其实 同埋仲有嗰种外向嘅侵略性。 系啦， 不过开拓嗰种对象， 即系 frontier 嗰种精神， 系嗰、那个前线开拓嘅正对象，啲唔系西部，唔够嘅开拓变咗宇宙啊、 嗯， 变咗星空啊。哇！呢、這个好犀利啊，仲攞命啊！ 呢种形象喺美国深入民心咧，所以变咗部署啊！一去到九一一行出嚟嗰下，哇！喺即系行去废墟嘅现场，揸住支咪吓 上一身， 上一身 牛仔精神， 跟住、一讲呢句叫做天佑阿美利加。哇！即刻全場咧就拍晒手掌， 都好煽情。 系啊，好煽情、啊。 好多人坐喺電視機前面流。 哇！即係好多嗰啲，無論男女，見到電視，哇！一嗌呢句， 唔好以為淨係香港有維園阿伯啊， 啊美利加都有， 有啊， 美國好多。 呢個時啊，兩邦維園阿伯大決鬥嗰陣時啊，世界大戰啊，你同我走佬都唔掂啊嗰陣時。 咁所以呢種精神咧，其实一路延续落去，抹走咗啲政治不正确之后咧，其实就投射喺咧，即系政治嗰度睇到，即系美国人中意咧，其实就呢种硬汉嘅形象吓。 其实， 例如布殊都系咁噶，佢话佢中意着牛仔裤噶，吓佢中意咧就唔打呔噶，得闲咧就翻去德州牧场吓。咁、你问佢啊，平时中意做乜咧？啊，我啊支持啲人打猎噶，吓揸住支枪系咁肥。 咁都仲系呢个。查理士布朗神嗰阵时 一样， 系啊，嗰种形象系啊， 斩柴佬啊， 唔系因为嗰阵时啊，海明威有一句说话就经常被人引用攞嚟讲西部片嘅， 美国小说家海明威 系啦， 系啦， 就系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系， 即系话西部形象嘅男人咧系不能够被人打败嘅，佢可以死，可以最终咧即系一个剪影咁样喺直 临尾喺决战啊， 系啦， 攞支枪一棒挂咗，唔紧要，但系精神唔能够死嘅呢、這个好重要嘅，唔能够被人打败嘅， 系。 呢种就系嗰种西部形象， 其实即系宁愿啊战，宁可战死沙场，啊就势不咧，系嘛就变咗做二等劳民， 都唔会屈服咯， 绝不屈服。 系啦， 呢个真系真西部精神嘅精髓，到而家其实就冇变到， 冇嘅。其实你喺 唔同咗， 包装唔同，美国共和党里边咧，即系。 好多人一提起布殊咧，點解諗起除咗佢喺德州出身之外咧，即係政治上喺德州出身之外咧，即係點解牛仔總統一路由列根到而家布殊嗰種形象咁深入民心咧？就因為本身佢哋呢種男性形象咧，喺美國維園阿伯裏邊咧，係一個好受歡迎噶嘛。其實， 所以當年呢個《布朗神傳》呢套七合盪寇志都係一個牛仔片嘅經典啊！嚇，即係成班人啊，嚇企曬出嚟，個個都係咁嘅樣嚇。 嚇，嗰種堅毅不屈 啦，史提夫麥昆啦，嚇 十足十 布朗神， 十足十布殊行出嚟話要打敗呢個塔利班咁嘅樣嗰種，嗰種堅毅不屈。 唔係喎，但係如果你有冇你仲記唔記得七合盪寇志咧？陶傑嗰套戲裏邊講就係話嗰啲村民揾嗰七個人嚟去幫佢打嗰啲馬賊啊嘛，但係第一次係失敗噶嘛， 冇錯啦， 佢哋俾啲馬賊趕走咗噶嘛，打輸咗噶嘛， 個結局究竟係點咧？我哋啊聽完新聞之後咧，先至慢慢講啦嚇。而家聽緊嘅光明頂今日嘅話題斬柴佬傳奇。